i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英国伦敦。在上个星期，这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招聘会，招聘双方呢分别是在英留学生以及中国企业。而人们发现呢，招聘现场也来了很多当地的学生，他们对中国的工作机会充满向往。然后我们还要关注近年来常被负面新闻缠身的全球服装行业的快时尚品牌，被爆出每年因为生产过剩要烧毁10几吨的衣服。更有评论指出，服装行业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石油行业的第二大污染行业。在节目里，我们还要一块儿去认识美丽的越南顺化古城。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眼下正在英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有17万人之多。莘莘学子远隔重洋求学，回国之后怎么样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更高的工作起点呢？最近，在英国伦敦伊丽莎白二世会议中心就举行了首届中英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这是迄今为止中英两国之间最具有规模和影响力的一次人才的交流盛会。会议主办方从国内拿到了1000多个招聘的岗位，面向在英国留学的学子以及访问学者。而令会议方尤其感到高兴的是，除了这些华人学生学子出席之外呢，还有数量众多的来自英、法、德、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外籍学生来参会。好，我们一块走进这次的中英高层次人才交流会。 此次人才大会聚集了来自中国北京、江苏、广东等多个省市以及英国本土的近100家企业机构和高校，提供了招聘岗位达1000多个，合作项目需求60多个，吸引了来自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英国高校的近4000名中国留英学生，以及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学生前来参加。 From UK, we're looking for jobs out in China if there are any possibilities. Now, I've been to China several times and I noticed that every year is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technology is improving and everything, and I quite find it fascinating. Because China is definitely one big global player at the moment. 本次国内参展单位的人才需求主要集中在金融工程、生命科学、信息产业、人工智能等领域。目前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达到17万人，海外学子在选择就业时更看重未来发展空间，因此回国就业成为他们的首选。 因为从国内的整个科技实力和薪资待遇和整体的国力的提升，我们学生是越来越希望能够回国去发展和服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记得从前在教科书里出现经济危机、物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有农场的工人呢，就只好把牛奶倒进了河里的照片。而今天在风靡全球的快时尚时装文化的推动之下呢，全世界的服装产业高速发展，您没发现自己买新衣服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吗？像 Zara、H&M、Gap 等等时尚品牌竞相推出款式新颖又紧跟时尚潮流的廉价产品，它使得我们的衣橱越来越挤。不过有一个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把不喜欢的干脆扔掉。至于扔掉之后怎么处理，那就与我无关了。而对于生产的品牌商来说呢，也因为生产的换代过快导致产品的积压现象，怎么办呢？也只能一烧了之。 最近在法国有数字就披露，著名的快时尚品牌 Zara 每年要烧掉近20吨的服装，很多衣服呢还打着标签压根没有拆包过。而服装生产本来呢就因为高耗能高污染引得环保人士的不断抗议，生产过剩一烧了之又继续污染环境。对此法国政府表示呢，他们要出手管管这件事儿了。好，我们来听报道。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总理菲利普近日公布了反垃圾和反浪费计划的详细内容，鼓励民众购买可回收利用的产品，从而减少废物垃圾的生成。此外，政府有意在2019年前提出禁止丢弃未出售新衣的规定，或将强制服装品牌向慈善团体捐赠衣物。在法国，有专门的公益组织收集旧衣物，把其中状态好的衣物洗净后再出售赠予，有损伤的就做成抹布。近年来流行的快时尚经常为人诟病，这类服装以低价吸引消费者，由于追求新鲜产品，快时尚服装公司旧货未销就要跟随潮流生产新货，很容易陷入库存过多的泥潭，从而导致大量废弃物。法国媒体费加罗就曾引述丹麦电视节目 X 计划报道称，著名时尚品牌 H&M 每年焚烧十几吨滞销衣物，而后者便称此举是出于安全考虑。报道还指出，从2013年开始， H&M 在丹麦焚烧了60吨滞销衣物，平均每年12吨，其中有约3万条崭新的儿童和女装牛仔还贴着价格标签就被焚烧。报道称，纺织业是仅次于石油业的最大污染产业，无论制造或运输都对环境造成很大负担。法国人每年购买60万吨衣物，其中只有1/3被回收再利用。 快时尚品牌把卖不掉的衣服一烧了之，法国政府出手要管管这种不环保的行为。的确，在今天时尚业快消文化的刺激之下呢，大量的廉价服装对于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的破坏，也迫切要求全球时尚产业采取可持续发展的更多的行动。美国时英杂志就曾经指出，品质已经不再是大家买衣服时的首要考量因素了。很多的年轻人更喜欢买一件印着高端品牌 logo， 但是售价呢，可能还不到10美元的衬衫，因为它看起来很时髦、很酷，也许穿过几次就扔掉了。美国康奈尔大学一项统计显示，过去服装品牌是每年推出4季度时装，然而现在可能要推出15到20季的服装。更多的款式意味着消费者会有更多的购买和更丰厚的利润，以及更加严重的浪费。在21世纪，服装产业是一笔大生意，它涵盖了设计、原材料、纺织、建筑、物流、零售各个环节。过去的5年当中，全球的一线快时尚零售商的业绩年均增速约10%，这远远超过了传统服装企业6%的一个增速。根据联合国的测算，如果全球人口到2030年达到85亿的话，那么服装消费按照当前的增长量，将可以从6200万吨暴增至1.02亿吨。这个数字意味着服装供应链的巨大的资源消耗、劳动力投入以及污染的排放。正如前面的报道中所说的，服装行业呢是目前仅次于石油业的污染最严重的行业。每生产1公斤的棉线需要20000升水，而这些棉线呢只够做一条牛仔裤、一件 T 恤衫。同时，包括了染色、洗涤、装饰在内的各项服装制造工艺，要涉及8000多种化学物质。在美国，很多人处理衣服呢，就是直接扔进垃圾桶，那么这些衣服最终是被销毁的。数字显示，2012年，美国84%的旧服装是被直接扔进了焚烧桶。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情况也是如此。这种处理方式造成的污染也是可想而知的。像聚酯纤维、尼龙、丙烯合成纤维制成的服装需要上100年才能够降解。不过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眼下呢，在国内的一些快时尚品牌店里也能看到他们会推出一些关于生产环保产品来回收旧衣物这类的一些宣传工作。但是报告也显示，经过化学处理过的纺织品其实呢被回收了也很难再利用，天然的棉织品中也仅有20%是可以被重复利用的。对于全球时尚行业来说，怎么样能够研发使得纺织品能够被快速分解重新再利用，已经是一个迫不及待的燃眉之急了。 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要把视线投向我们的近邻越南了。这些年来，有很多中国人去越南旅游，去越南呢，像胡志明市、河内都是必去的。不过，近年来有一个地方越来越吸引中国游客的目光，那就是越南的古城顺化。顺化位于越南的中部，北去河内大约是540公里，南去胡志明市大约是640公里，不折不扣是一个中间地带。从17世纪到上个世纪的40年代，它先后是越南的旧阮、西山阮朝和新阮封建王朝的京都，是越南著名的三朝古都。直到现在呢，这里还有古老的建筑横亘在整个城市当中，有蜿蜒清澈的湘江穿城而过。因为是古都的缘故，这里的古建筑呢十分的集中，顺化的古建筑群被列为了联合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名录当中，在2010年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了一生中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越南顺化，这里最近呢举行了顺化文化节。 近日，第十届越南顺化文化节开幕，精彩的街头表演，越来越多的国际元素，是2018年的文化节展现出来的新变化。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顺化传统的民歌、戏曲表演，还可以体验到来自中国、波兰、西班牙等近20个国家的艺术团体街头表演的魅力。 The city in itself is wonderful, very beautiful, with a very rich heritage. 你也非常让容易拍空气反而来不反而你。 除了文化节，顺化作为越南三朝古都，特有的慢节奏生活和一江水一座城池所带来的深厚文化底蕴，也是这座城市的名片之一。越南顺化曾遭受过战火的重创，很多古老的宫殿被破坏，如今仅剩一片平地。随着修复工程的推进，这座位于越南中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始向世人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随着近年来越南民众生活水平逐渐改善，更多的人愿意选择旅游放松身心。另一方面，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也前往这个独具特色的东南亚国家观光游览，这些因素都为这座越南古城提供了发展的契机。顺化当地居民也希望通过举办更多文化活动，吸引游客的目光，为自己的家乡带来更好的发展。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的国球是冰球，冰球运动员呢就像是篮球明星在美国一样，收入最高，民众支持度最高。不过今年四月初，在加拿大萨斯克彻温省蒂斯戴尔市北部35号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它就使加拿大的冰球迷们伤透了心。因为一辆载着名叫洪堡特野马的少年冰球队队员的巴士和一辆卡车相撞了，事故导致至少14人死亡。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事件的还原报道。 在加拿大萨斯卡彻温省的郊外，一辆满载着年轻冰球员的大巴在一个高速公路交叉口和一辆半拖式卡车相撞，造成15人死亡14人受伤。大巴上载的是萨斯卡彻温省洪堡野马青少年冰球队，这支冰球队共有24名队员，队员的年龄从16岁到21岁不等。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当时大巴上一共有29个人，15个人遇难，其中包括10名冰球员、2名教练、1名实习生、1名实况报道播音员，还有司机。14个人受伤，受伤的人立刻被送往医院。这一可怕的车祸震惊了整个加拿大， 这些年纪轻轻有着大好前途的冰球员们，一场车祸就被夺去了生命。这是加拿大体育界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场悲剧。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上个星期五的下午，这支球队正在前往萨斯卡车温省的一个城市参加一个半决赛。他们乘坐的大巴在35号高速公路上行驶，速度限制是每小时100公里。在大约17点左右，这辆大巴在35号高速公路和335号高速公路的交叉口，与一辆沿着335号公路向西行驶的半拖式卡车相撞，相撞的原因尚不清楚。报道说，强大的撞击力使两辆车都翻到了一边，大巴的前半部分彻底被撞毁，车顶完全揭开，而载有货物的半拖式卡车也被撞坏，货物在雪地上撒成一片。卡车的司机幸免于难，最初被加拿大皇家骑警拘留，之后获得了释放，现在正在接受心理支持。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发生车祸的那个路口被当地人称为 Armley Corner， 当地人早就知道这个路口是非常危险的。1997年，在同一个地点，一辆载有六个人的汽车也是在过路口的时候和一辆半拖式卡车相撞，车上的一对夫妇、他们的三个女儿以及另外一个亲戚全部丧生。这次车祸后，这个路口的一侧添加了闪烁的红色信号灯，但不是全功能信号灯。上周五发生的悲剧导致人们再次呼吁，在偏远地区的高速公路路口需要增加新的安全措施，仅有闪烁的红灯是完全不够的。上个周日的晚上，也就是4月8日晚，数百人聚集到红堡野马青少年冰球队的家乡红堡镇，悼念在这次车祸中丧生和受伤的人们。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以及萨斯卡彻温省总理斯科特·莫艾也参加了周日晚的烛光悼念活动。这一车祸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也引起了震动，美国的一些冰球员们也纷纷来电致以悼念，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推特表示道意。 我们把视线继续停留在加拿大。加拿大一直希望能够建成一条纵贯整个国家东西方向的输油管道，可遗憾的是，政府的计划固然宏大，然而要付诸于现实呢，却要经过非常庞杂漫长的听证过程。对于政府和石油公司来说，这样一条长长的输油管线呢，可以大大提高输油能力，对国家经济是有益的。然而反方却认为呢，如果一旦发生泄漏事件，对环境将是致命的伤害。其实在2018年初，管线已经开始立项建设了，不过最近又出现了意外，怎么回事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报道。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在 Kinder Morgan 公司周末告诉加拿大联邦政府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说，不但从现在开始停止注资，而且除非在五月底之前得到联邦政府和 BC 省政府的明确保证，其74亿加元的输油管道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否则会终止其把阿尔伯塔省北部的油砂矿石油通过穿越落基山脉的输油管道运送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郊区伯纳比地区的输油管道扩建项目。 Kinder Morgan 公司总裁 Steve Keen 表示，该公司在阿尔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输油管道项目上已经冒了太多的风险，等了太长的时间，不能继续拿投资者的金钱冒风险。目前两个新民主党省政府之间围绕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的争斗已经白热化，不论阿尔伯塔省新民主党政府采用什么样的贸易战措施限制 BC 省产品进入阿尔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民主党政府反对修建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的立场毫不松动。 这等于是把特鲁多自由党政府一直害怕面对的难题变成摆在面前躲不开的危机，逼着特鲁多政府拿出解决办法。 I had excellent conversations last night with both Premier Notley and Premier Horgan. Those conversations obviously are ongoing, but we're going to stand up for the federal jurisdiction, the federal right to determine projects that are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get them built. 星期一，特鲁多在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出席地铁扩建项目的记者招待会。记者们的问题并没有集中在蒙特利尔市扩建地铁的问题上，反而是对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受阻的问题追着不放，问特鲁多到底准备怎么解决这一已经被上纲上线成加拿大的宪法危机的问题。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go together.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always understood and that Canadians understand as well.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committed to, which is why we approved.The TMX pipeline under a modernized process, an improved process over what happened in previous years, and it goes together with a national price on carbon pollution and historic oceans protections plan that is going to keep our coasts safe. 特鲁多在回答有关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问题时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冲突，自由党政府的国策就是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这是为什么自由党政府不但批准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扩建项目，而且开始实行全国碳排放税计划和加强保护海洋的计划。 I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with Premier Horgan last night in which I impressed upon him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together and respecting the federal responsibility for protecting things that are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is a pipeline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it will get built. 特鲁多说他周末已经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 Horgan 电话讨论了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的问题，向他强调了联邦政府在这个项目上的权责。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民主党政府反对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的主要理由是，如果输油管道发生石油泄漏，会污染 BC 省的陆地和水源；如果运送石油出海的巨型油轮发生石油泄漏，则会污染 BC 省近海水域。而目前对石油泄漏污染环境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方案。由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民主党政府能够上台执政全靠 BC 省绿党的支持，而绿党坚决反对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所以 BC 省新民主党是无路可退。 We are determined to see that pipeline built. It i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have but a $15 billion discountOn our oil resources because we are trapped with an American market. We need to get our resources to new markets. It is in Alberta's interest, of course, but it's also in the interest of all Canadians. And that's why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this pipeline in a safe and responsible way. As for the options, we're considering a broad range of options. 在记者追问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继续坚决反对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到底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时，特鲁多一方面强调这事关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因为加拿大石油过度依赖美国市场，让加拿大的原油卖不出好价钱，仅这一项每年加拿大经济要损失150亿加元。另一方面，特鲁多表示联邦政府在继续考虑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阿尔伯塔省新民主党政府省长诺特利表示，如果放任少数人极端派别挑战理性的占人口多数的加拿大人的意愿，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则加拿大联邦存在的法理基础就受到了挑战。阿尔伯塔省长诺特利还表示，为了避免出现 Kinder Morgan 公司最后撤资走人的问题，阿尔伯塔省政府可能会拿出巨资投入 Kinder Morgan 公司的输油管道项目。加拿大政治分析家们认为，自由党联邦政府总理特鲁多上台后宣布批准运送阿尔伯塔省油砂矿石油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太平洋沿岸的输油管道项目，是为了向加拿大人显示自由党政府能够做到既发展经济也保护环境，但现在这美好的承诺遇到了严酷的现实。专家们认为，特鲁多自由党政府的基本选项有四个，首先是拿纳税人的钱投资到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这一刻，也许你在路上，也许你正在忙碌的工作，也许你在舒适的家中休息，不管怎样，让好听的音乐陪着你。 FM92.3 FM92.3 The Beats， 跳动的音乐节拍。 When you wake up, turn your radio on, and you'll hear this simple song that I made up, that I made up for you. When you're driving, turn your radio up, 'cause I can't sing loud enough hard these days to get my message through.Wasted all on you. Each day I'll turn it back. It's what the brokenhearted do. I'm tired of talking to an empty space. The silence is keeping me awake. When you marry and you look around, I'll be somewhere in that crowd torn up, and that it isn't me. Doesn't mean anything.

secrets that were told so many times. I wanted your love, but I could never let you know. Under the cover of deep dark night, we go on and on. Why were we waiting for so long? This won't be wrong when daylight comes. Oh, under the covers and out with the light, we go on and on. And you know we waited for so long. This can't be wrong if we hold on.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特别熟悉的大白菜啊，原产地中海沿岸和中国，它是我国最具代表性和创造性的蔬菜之一。大白菜的种类很多，比如说北方的大白菜呢，有山东胶州大白菜、北京的青白、天津绿、东北大矮白菜、山西阳城的大毛边等。那么白菜啊，我们都知道呢，耐储存，有冬日白菜美如笋之称，现在也是我国居民餐桌上呢必不可少的一道美蔬。白菜啊，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价格便宜，因此啊，有着菜中之王，百菜不如白菜的美誉。好，那么今天就跟 Peter 老师聊一聊我们特别熟悉的大白菜。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都知道大白菜一年四季呢都能在各地种植，但在寒冷的东北省份啊，它长得又大又甜又嫩，在烹饪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哈。同时啊，对这个白菜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看看大白菜一年四季哈都能种植。 The Chinese cabbage 啊，我们学到这个大白菜 cabbage C-A-B-B-A-G-E 前面再加上这个 Chinese 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这个大白菜 Chinese cabbage is planted all over China啊，这个种植这个词 plant 这个是 P-L-A-N-T 啊，种植这个词 all over China in all seasons 一年四季啊。 But it is in cold northeastern provinces 在东北的一些省份啊，叫做 northeastern provinces that grow large and sweet and tender。 这三个形容词啊，把这个大白菜形容的特别的恰当。第一个呢是 large 又大， sweet 又甜， and tender 又嫩啊，三个词。And play a starting role in the cuisines, 在烹饪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Play a role, 发挥作用。前面看看这个形容词啊，特别的好玩，用的 starring, S-T-A-R。这个 star 这个词啊，原来是指星星啊，天上的星星。那么加一个 R-I-N-G 呢，表示具有明星般的作用啊。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在介绍演员的时候，那么说这个 starring 表示说这部电影的主演是谁，叫 starring 啊。在这里面我们用这个 starring 来修饰这个大白菜啊，是指呢大白菜对于我们平时的饮食啊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相当于一个蔬菜当中的一个大明星啊， starring role in the cuisines。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整个白菜的一个历史哈，这个白菜我们原来我们老百姓啊如何来购买，如何来放置这些大白菜。那么在过去啊，人们啊把整个大白菜买回来储藏整个的这个冬天，一般啊人们把大白菜放到院子里面和阳台上，同时还有一点啊，和山东的大葱还放在一起哈。这个山东的大葱啊特别的长，特别的大哈，那么和这个大白菜和这个大葱合到一起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景。那么我们知道大白菜啊是冬储菜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好，我们看看这一段的历史哈。如果同学们想聊中国的大白菜，这是非常地道非常好的这个英文的翻译。 Whole cabbages are bought啊，整个一个大白菜呢就是扛回家了哈，它呢可能不需要把这个帮啊把什么东西给它摘掉，直接呢就扛回家了。 Whole cabbages are bought and stored, 同时呢储藏哈， store 这个词 for a long winter month, 啊整个一个冬天藏那儿啊。 And piled outside in courtyard and on balcony, 啊如果说住平房的话呢，会把这个大白菜放到这个院子里面。另外我们说把这个大白菜堆放啊，有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动词叫 pile, P-I-L-E 这个词 pile, 表示说一层一层的垒，一层一层的放啊，它既可以作为名词啊，是指那个一堆啊一群的意思，但作为动词呢表示的是呢把这个东西呢这个一层一层的给它垒起来啊。 piled outside in the courtyard and on the balcony, 啊两个地方，一个是院子，一个是我们楼房的这个阳台 balcony, together with the huge 山东 leek, 和这个山东的这个大葱哈，他们是这个姐妹花哈，这个山东 leek,L-E-E-K 是这个大葱。 It is one of the vegetables that will fill the winter larder, 它是呢冬天的一个蔬菜哈，将能够 fill the winter larder。 这里面这个 larder 是我们藏东西的这么一个空间，而这里面这个 fill the winter larder 呢，是指呢这个大白菜是放到这个空间当中非常重要的蔬菜了哈。也大白菜可能说同学们想一想，还有很早以前像土豆啊，还有呢像这个大葱哈，都是说北方人们过冬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蔬菜了。好，我们看看北京的情况哈。那么在每年的十月份和十一月份，一车一车的大白菜就运到了北京，数量多，并且啊非常的便宜。因此啊，大白菜啊就有一个我们常用的一句话，人们会说一个东西是白菜价了，来形容这个东西的价格非常的便宜。看看这句话的翻译哈 ：Huge truck loads of white cabbage rolled into Beijing around October and November。好，这里面一车一车的 truck load， truck 我们知道是卡车， load L-O-A-D 合到一起呢，它是一个量词，表示说一车一车的大白菜哈， wide cabbage。 同时这个车啊还是很大的， huge truck loads of white cabbage rolled into Beijing。 这个 roll 呢表示说轰隆隆的哈，滚进的意思哈，这个 roll 这里面就是开到了北京。后面 plentiful 量哈是非常的多哈，同时呢 cheap， 因此 so cheap in fact as affordable as white cabbage、啊、这个白菜价，这个英文翻译呢今天有了，这个形容词是 affordable， A-F-F-O-R-D、啊、我们学过 afford 表示能够承担得起的意思、啊、是一个动词，后面加上 A-B-L-E affordable 表示说这个东西呢可以承担得起、啊、在价格方面能够支付得起的， as white cabbage、啊、跟白菜一样能够支付得起，表示这个东西呢 has become a popular term for a great bargain， 作为一个便宜货哈，非常好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词组哈，叫 great bargain 哈，表示非常非常的便宜。那么家庭主妇啊会把购物车装满了大白菜哈，人们呢去商店啊，去超市呢去购买大白菜，然后呢上面呢会放了一大捆葱。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housewivesload their shopping trolley， load 又碰到这个词 load， 刚才呢这个 truck load、啊、这个 load 呢是一个量词，表示一车一车的东西，而呢这个句当中这个 load 作为动词啊，表示在什么上面放满了什么东西， load their trolley、啊、把他们的购物车装满了，这个 trolley T-R-O-L-L-E-Y、啊、load their shopping trolley full of huge cabbages，装满了大白菜。 often top 上面呢还放了一大捆，还用的是这个 top。 那么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 pile 这个词， P-I-L-E， 用这个 pile 这个词呢表示的意思呢不仅仅是一层了，可能说几层的意思啊，一层一层的给它罗列起来哈，给它罗起来哈，用这个 pile 这个词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今天我们用的是 top， 在上面放着一个什么东西， top with super huge bunch of leeks。这些菜啊堆回家哈，整齐的摆放在阳台上面，或者在院子里面一个隐蔽的地方哈，有的时候呢会用这个旧毯子把这些白菜呢给它盖起来。 The vegetables are carted home 哈，这个 cart C-A-R-T 这个词原来是指购物车的意思，这里面是一个动词，用这个车给推回家。 And neatly arranged on the balcony， 非常整齐的哈，码放到阳台上面，用的是 neatly， neat 是整齐， arrange 是摆放安置的意思。 on the balcony or in the sheltered part of the gardens， 或者呢在院子当中，一般呢是有棚的这么一个地方，避免呢被阳光呢暴晒哈，用的这个 sheltered S-H-E-L-T-E-R 表示说能够遮挡，能够盖得住的这么一个地方。 sometimes old blanket is thrown over the pile， 有的时候呢会上面哈盖一个旧的一个毯子哈， thrown over the pile， 这个 blanket 它的作用啊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呢在晴天的时候呢避免这个白菜啊和这个大葱被晒到，在这个天冷的时候呢避免这个白菜啊被冻着，所以呢这个 blanket 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继续聊，这是以前啊家家户户每年为冬天要做的必要的准备哈，基本上每家每户啊都要买一些大白菜啊。那么这句话的英文是呢 This has been a winter ritual for a very long time， 这里面用的一个词呢叫 ritual， RITUAL 表示一个仪式哈，这是我们冬天每一个家庭都要举办的这么一个仪式，其实呢就是指呢我们冬天哈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 ritual 呢可以指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每天早上喝杯咖啡是我每天 morning 的一个 ritual 啊，它呢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替换，叫 routine 哈 ，something routine， 就是说每天要做的哈，周而复始的这么一件事情哈。那么用这个字 ritual， 那么购买大白菜是每一个冬天的一个 ritual 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同学们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的话呢，可以问问自己的父母，问问自己的奶奶和爷爷哈，他们能够非常清楚的记得当时呢购买大白菜的这么一个场景，非常非常的热闹。那么大白菜啊，人们买回家之后呢，不能说简简单单的哈，跟那 piled 啊，跟那堆放的。那么人们会想一些的办法，把这个大白菜呢做得更加的美味和可口。那么有的时候呢，人们用这个大白菜、啊、腌制这个咸菜哈。Sometimes cabbages are pickled 啊，这个词 pickle P-I-C-K-L-E-D 哈、啊，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pickled 表示说呢腌制的意思哈、啊、，pickled。比如说我们买的那些咸菜 pickled vegetable 那咸菜哈、啊，这些词英文叫做 pickled vegetables， 它们呢被浸泡在盐水当中哈、啊，在大缸中呢发酵，因此啊东北菜哈、啊、就以此啊形成了独特的这么一道独特的一个菜系吧，可以说是哈、啊、叫做什么酸菜，东北的很多菜啊都是以酸菜为基础哈 啊形成了独特的一个菜系。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英文翻译啊 ，They are soaked in brine。这句话第一个词呢是 soak s o a k 哈、啊，表示浸泡的意思。我们讲过这个词，它可以指呢把一个东西浸泡到什么什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需要把米在水里面浸泡一下，比如说把菜啊在这个水里面哈、啊、浸泡一下，可能说有效的能够清除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农药啊等等哈，那么用这个 soak 这个动词。而今天我们讲那个酸菜哈，用这个词 soak 来表示，后面这个盐水啊有一个专门词叫 brine B-R-I-N-E 哈 ，B-R-I-N-E 这个 brine 表示说盐水哈 ，and fermented F-E-R-M-E-N-T 哈，是一个食品加工哈会经常用的一个词哈 ，ferment 表示发酵哈 ，in huge vats 在一个大缸当中进行发酵哈，叫做酸菜，也叫做 the sour vegetable 哈 ，S-O-U-R 哈，这是一个大口型的这个 sour。讲到酸这个词啊，有两个英文，一个呢是 SORE， 那么这个酸呢是指我们的肌肉哈在运动之后呢酸痛的一个词叫 SORE， 但如果指这个酸的这个口感啊，酸的这个味道，特别呢是今天这个酸菜呢应该用这个 sour 这个词 sour S-O-U-R， 所以说这两个酸是用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 sour vegetablesAnd 东北 cuisines revolves around， 那么以此呢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东北菜哈。这里面用的是东北 cuisines。同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词叫做硬菜哈。就今天我吃了一大堆的硬菜，表示说这个味道特别的鲜美哈。我们说东北的硬菜啊，往往特别的丰盛，比如说五花肉啊炖酸菜，或者呢是一大锅粉条。炖酸菜哈、啊，都是以酸菜为这个主角的，而形成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菜系哈、啊。那么首先看看这个硬菜啊，英文叫做 hard dishes，hard dishes。那么这个词啊，希望呢，如果同学们跟外国朋友讲的时候呢，希望再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 hard dishes。这是通过中文啊直译的哈、啊，硬菜 hard dish of Northeast are hearty offering。这个 hearty H-E-A-R-T-Y。表示丰盛的这么一次提供哈，或者说给予的意思 offering such as thick slice of fatty pork belly 切的比较厚的那么一片叫什么 fatty pork 这个 fatty 比较肥的哈，比较胖猪肉，那么切的呢特别的 thick 哈，特别的厚，同时啊和什么一起炖呢 stewed S-T-E-W 哈 stewed with shredded pickled cabbage 和这个切成一丝一丝的这个酸菜哈，一起来炖，以及呢 or huge pots of sweet potato noodles， 以及呢叫做甜土豆的面条， 就是直译了，也可以指我们叫地瓜粉哈，因为英文呢会把我们的这个粉条啊翻译成这个 noodle 这个词，所以同学们呢要注意了，这个 noodle 在英文里面并不一定是指我们的面条，也可以指我们说那个粉丝，粉条也用这个词 noodle 哈。那么有的时候这个粉丝呢用土豆粉、地瓜粉等等哈，这里面用的是比较甜的这个 sweet potato noodles cooked with more fermented cabbage 和这个一大锅的酸菜哈一起来炖。好，那么接下来皮勒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Chinese cabbage is planted all over China in all seasons, but it is in the cold northwestern provinces that it grows large and sweet and tender and plays a starring role in the cuisines. Whole cabbages are bought and stored for a long winter month, piled outside in courtyards or on a balcony.Together with huge Shandong leeks, it is one of the vegetables that will fill the winter larder. Huge truck loads of white cabbages roll into Beijing around October and November, plentiful and cheap. So cheap, in fact, that as affordable as white cabbages has become a popular term for great bargains. Housewives load their shopping trolley full of huge cabbages, often topped with a super huge bunch of leeks.The vegetables are carted home and neatly arranged on a balcony or in a sheltered part of the gardens. Sometimes an old blanket is thrown over the pile. This has been a winter ritual for a very long time. Sometimes cabbages are pickled. They are soaked in the brine and fermented in huge vases of 酸菜 or the sour vegetable that Dongbei cuisine revolves around.The hard dishes of the Northeast are hearty offering, such as thick slices of fatty pork belly stew with roughly shredded pickled cabbages, or huge pots of sweet potato noodles cooked with more fermented cabbage.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A Monster is Coming.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 we have another book about monsters. So can you guess what this monster will look like? Will it be big with lots of scary teeth? Ooh, let's find out, shall we?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A Monster is Coming. Ding, ding. I'm hungry.Said Baby Bug. Now, can anyone guess what do bugs eat? Ding, ding. Mama Bug smiled and gave Baby Bug a leaf. You eat like a monster, she said. Ah, so bugs eat leaves. Yummy. Ding, ding. Inchworm heard Mama Bug say, Monster.He cried, Monster! Inch for your lives! Inchworm tried to hide, but his bottom stuck out. So Inchworm hears Monster and thinks that there must be a really scary monster around. But is there a monster? Ding, ding!When Toad hopped by, he said, Inchworm, is that you? Inchworm said,